GNOME 公司的诞生，让我们在壁画上认识 GNOME 公司的创始人路易·塞甘和洛朗·塞甘兄弟。作为蒙哥尔菲耶兄弟的曾侄，塞甘兄弟出身于一个工程师家庭。他们的祖父马克·塞甘尤其发明了蓝锁旋锁桥和管式锅炉，后者大大提高了蒸汽机车的功率。早在1905年，塞甘兄弟就在许可下生产了一种船用发动机单缸 GNOME 发动机。由于侏儒象征着矮小、勤劳而强壮，这个名字被选用来体现发动机虽体积小却动力强劲的理念。随后他们创立了同名公司。不过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以理解促成公司发展的原因。在中央理工学院求学期间，路易·塞甘设计了一种七缸旋转发动机，名为 Omega。 Omega 的模型位于您的左侧，请注意这七个气缸，它们呈星形排列。这种发动机被称为星形旋转发动机，因为气缸围绕曲轴轴线旋转，而曲轴本身固定在中心位置。在您面前的视频中将更详细地介绍 Omega 的工作原理和技术特点。它是活塞发动机领域的一次真正技术革命。1909年，路易·塞甘向飞行员亨利·法尔曼展示了 Omega。 据说法尔曼惊叹道，这真是个奇迹，运转时没有任何震动，没有故障，动力如雷霆般强劲。同年 ,Omega 在兰斯举行的首届国际航空大会香槟航空日上大放异彩。在这次活动中，法尔曼用 Omega 替换了他的 Antoinette 发动机，首次飞行便打破了世界距离和续航记录，在3小时15分钟内飞行了180公里，这标志着一项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巨大技术和商业成功的开端。